那是木狗呢？我那时候呢，手气不通，我喊呢，没那木狗进又不行，是转不行。我喊呢，又进又跟着木狗要狂尿，肉又跟着木狗狂尿。可是呢，一年来日过也是尿，不狂呢也是大过，不狂呢还是一个。可是那时候呢，又差不多尿。是不是偶些？可是那四楼地呢，是不是偶些那勉强？一般狗呢，那差不多那跟着跟着就六十块。要木狗呢，日那不行肉，偶不行偶，忙又忙不到肉。记记不得住，公公咋子嘞？不会啥车子是面嘞？堵了帮面面的么？哎，故事写的时候，都知道嘞。哎，故事有写的时候，哎，上面有朋友，都是说，可我那那不是吃嘞又不肉，帮住嘞又不肉肉，放嘞还有个忙面肉，我还一行跟到要跨跨楼梯，哦，我跟到一种了不行，可是嘞要跟到要跨庙，哦，总从后门过来一种了不行，我后门过来拉豆腐出来了，帮什么肉？没跟我洗下来，都没敢往日那手不得洗手。没跟小学员了，都拿往日那手不得洗手。我不仅像你喇叭给我打住我忙噻，忙我唱只是唱着只是，一进房上是哈子噻，我拿不得手，拿不得手。我说是阿些赶紧指挥，你也得你得三八支面，我怎么支五开手？都是没走，一中了不好，那张妈差不多那个，一中了不好走，是什么一中了不好？我说嘞，啊，本人在走，洗，可你那是就洗下来多个了，你二姐接不来多个了，我是讲在，一种啊房子那不都是走，你家外忙，乖外忙，包括口径，我接讲说喊你拉过来么个嘞，过来的不怪不值来的，都没包括工资金，就是走，不是那日过马工了，头工都嘛就过那是日养日的，我还是养日，老年是养日，不是夸啥不走。我喊呢，差不多了，跟着了，跟着木狗一块。啊，狗日工跟着工还是你跟着你块？木狗呢做什么肉？也是种了不好，刹车了不懂的肉，堵了不懂的肉。日养日那块分不背，我骗子嘛那块分不背，不要去干养日，干嘛养日？日种了不懂肉。我喊呢，呀，也是养日了那不肉，日家了还不块肉。我总是我喊呢，我喊有肉什么了要块肉，日是那要块肉。我喊木狗呢做什么？也种了不好。在人家打三年了，就赚不到肉，就赚不。到时候拿到手来嘞，我包过来也不会嘛。我来到赚的，我这来才是养肉，一拿到手一口三口，一口三口，狗口不包过嘛。我来到，乖，你要几斤嘞？你老板那个几斤嘞？都么个帮子么那个几斤啊？三百块肉，三百块肉嘞，都没肉，不是都什么，就赚不到手。